著名戏曲音乐家贺飞先生作品音乐会《大河奔流》 现在开始。 贺飞先生是中国评剧的杰出作曲家，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爱国纲领的感召下奔赴延安，以艺术创作为武器投身到抗日的滚滚洪流之中。 解放后，在党的改革方针的指引下，贺飞从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调到了中国评剧院，进行评剧音乐的改革与创新，开始了他人生新的旅程。 贺飞先生在创作中吸收了评剧老艺人走低腔的办法，按上五度记谱，按下四度定弦，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评剧乐调唱腔。他还提倡改革板呼，制作出专门为评剧乐调唱腔伴奏的大板呼。 下面请大家欣赏演出。 请大家欣赏。

墙对面我红纱处，冲我瞪眼我也不在乎，虽然我眼下心有数，我青红皂白也分得出，看不到黄连我尝得出，看不见落泪我听得出，要是有人要知道我的双目，看我可不高兴啊，看清了世上缘还如此如此这般，还不如下到底那好来不见不见好来好来不见不见好来心里胡同啊 就是施政委谭文苏，这个在我们评剧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。谭文苏的音乐形象成败将关系到全剧的成败。贺飞先生采取了歌曲的创作方法，以慢板的结构成功的创作了高原风景极目望这一著名唱段。 作为评剧革新的领军人物，贺飞同志带领音乐组的同志两下唐山采风，在剧院的领导下，他们又吸取了对评剧绝响舞台的北京西路评剧进行了挖掘。在评剧进行了挖掘，其后呢，在现代戏向阳商店中吸收了唐山影调和西路评剧，极大的丰富了评剧的创作。 贺飞先生的创作，丰富了评剧的版式，丰富了评剧的调式，也丰富了评剧的表现风格。特别是乐调的出现，使评剧彻底摆脱了以三小为主和半班戏的状态。 下面请大家欣赏演出。 行。 中学生买青菜，丢人又出丑。 葫芦啊，你知道你唱的这个唱腔是哪出戏里面的吗？ 知道啊，这是评剧《阮文追》中的唱段。 哎，那你怎么会唱？ 这是我小时候我妈妈教给我的。听我妈妈说呀，这出戏当时演的可红火了。 对，这出戏呀，是在1965年创作演出的。当时马太老师在这个戏里面塑造了越南的爱国英雄阮文追。我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观看了这个戏，总理给了高度的评价。总理说，这是一出诗歌舞画的评剧，是评剧改革的高峰。你要知道，这里面凝聚着贺飞老师的心血呀。 听我妈妈说，马太老师的演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尤其是他演唱的《故乡歌》和《正气歌》，好听极了。 是啊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40年以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再回过头来欣赏这些唱腔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们依然是那样的优美，那样的动听，他的艺术魅力是依然是那样的鲜活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它没有丝毫的消减，反而像陈年的烈酒，愈加醇香。 Oh, 坡，森林中多木，将我抚养。三岁时饿死了我的娘，我家中贫困。在心 中谁能解？不到无人解。 水色 环是中国评剧院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出大型现代戏，也是贺飞先生参与创作的最后一出现代戏。贺飞先生根据每个演员的特点、音域、音色和演唱风格，精心设计、仔细揣摩，创作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，取得了极大成功。 当年他曾经把红军歌曲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引入金沙江畔，在花环中他又引入了山东民歌《沂蒙山小调》，使这出戏更富时代特点。高山下的花环使中国评剧院80年代的艺术创作达到了新的顶峰。 对，这出戏在文化部全国现代戏调研中取得了优秀剧目一等奖等13项大奖，其中贺飞和他的音乐创作集体也获得了其中的大奖。 下面请齐建波、马惠民、赵震、刘慧欣、李维权、王全友为大家演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组歌，请大家欣赏。 请大家欣赏。 露珠儿儿，把青春发散。今里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里我要装点祖国的江山，祖国的江山。 Thank you. Four. 花开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《大河奔流》评剧作曲家贺飞作品音乐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